国际残奥会、东京都政府和日本中央政府以视像形式举行高层会议，据报将会讨论是否容许外国人入境观看奥运赛事。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会后将会召开记者会。民调显示，大部分日本民众忧虑海外观众入境可能导致疫情蔓延。东京奥组委目前已经售出大约445万张奥运赛事门票，相信大约100万张由海外观众购买。预料今日的高层会议并会谈及退票安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较早前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大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农场道近黄大仙中心，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嗰度行驶，暂时避免经呢一段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就呈祥道去荃湾近农场工业大厦有意外，龙尾去到农场道近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车多，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大潭道落去柴湾道方向交通挤塞噶，龙尾喺兴民村。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夏威夷豪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新田交汇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蒲岗村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蒲岗村道去虎山道方向近崇华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喺凤德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3月20号，上个礼拜咧就是两会这个宣布结束，很多新的信息，新的对香港、对中国、对世界很重要的方向性的决定呢都提了出来了。一这个十三五计划的收官的两会和14-5计划即将全面展开的两会里面，大量的我们的中国人的未来，世界亦都有份分享的未来，都在这些信息里面出现。因为刚刚收到看到很多文件，每一个文件我想我都需要给时间细心去运用我几十年的经验去慢慢思考一下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所以我相信会在这个跟着来的时间呢， 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分享。这个也是中国制度和西方的制度不同的地方。你如果问一个美国人、英国人，他可以不知道明年后年有什么会发生，就算他们快来选他们的领袖了，他都可以感觉到变数是无限的。咁有人就认为系啊，有呢啲咁嘅无限嘅变数、不可控制嘅嘢，啊，证明个世界好多姿多彩、好有趣。咁呢个可以喺呢度欣赏。但系如果不断嘅未知、未知、未知都冇解咧，冇得到结论咧，咁我相信一般老百姓就唔系同嗰啲有咁多政治哲学思维嘅人一样，觉得好得意啦。因为老是系等待佢哋唔知道会发生嘅嘢，而中国嘅制度咧系到而家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开始，你乘一乘五，即系话过去嘅呢、这个五三一十五十四乘七十几年咧，中国系一步一步走向你哋见到嘅中国。我作为一个香港教育成长发展观察中国的一个香港人，我横跨从抗战出世到战后到整个中国发展到今日，我当然希望保存好我的身体健康，所以很多听众关心我的眼啊、身体这些，我非常之多谢。我希望我能够睇到我哋国家步上咗富强发展繁荣嘅道路，咁呢个都系上天俾我嘅恩典，我会非常感激，用一种好感激嘅态度嚟去服务我所在嘅地球、我嘅国家、我嘅香港、我的街坊邻里、我的电台的听众。感谢好多听众呢，即是大家是越来越关心我所叙述的内容。咁啊，好多听众出题目俾我嘅。咁我亦都好多谢。因为佢能够出题目俾我，是意思即是话佢好留心听，并且佢好希望喺我嘅讲话的内容的资讯里面给到他们关心的东西，所以我都非常之尽力去做好这一点。在今天开始讲我自己的预备的内容之前，首先要多谢一位叫 Stephen Chan 的，极有可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关心到我的信仰，关心到这个我在灵性生活上面的情况，多谢。咁啊，呢啲朋友俾我嘅信好长，大概系翻译出嚟咧，佢系用英文写嘅，英文俾我嘅，可能系嚟自好多各种各样嘅资讯，亦都可能系佢本人嘅呢个积累嘅心得，写成一个好好嘅一个作品，咁啊俾我，咁我好多谢，我好细心咁阅读。尤其是佢喺最后谈到呢个中国对基督徒嘅嗰个扩展嘅情况，佢希望中国会成为一个即系传播基督精神的一个大国，那这些期待呢都是非常令我感动的。他又很详细讲各种各样的资讯，他注意到的中国的发展，那我十分感谢。因为他提供的资讯太多，有些我讲过，有些没讲过，但无论怎样都好，我们都是持一种 積極向善、積極發展的一個態度。多謝這個陳先生。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亦都有啲听众就非常详细提出要我回答一啲问题，而其中啲问题咧系问得好好严肃嘅，譬如好似佢问我关于红旗河计划有咩新嘅发展，个进展如何？大家我呢个节目嘅老听众，即系听咗好耐嘅听众啦吓，我呢个老嘅意思，都知道我系讲过好多次关于中国发展大西北嘅水利嘅红旗河计划。咁佢一问咧，我就非常之提高警觉。警觉不是说听众会 challenge 我，会挑战我的观点，而是既然大家这么关心，我就要更加小心翼翼地请我的助理呢去搜集有关的资料。那么的确是有不同角度对红旗河计划的论述，但是很多论述里面呢有一点我值得要补充的。在所有的资料的论述里面，我发现有一篇有个讲法是非常值得我要在这里向大家重申的。这篇是一个关注红旗河计划的国内的一些关注小组，他就在他的那些信息里面讲，他说红旗河计划是一个关乎中国人民未来非常重要的福祉的计划，是中国的千年利益的计划。所以反反复复的论述、科学的探测、实地的观察是非常重要。很多不同角度的讨论，正正反反的讨论，都是极之需要的，不能够仓促就事。但是当然有些人就会利用着这个计划去制造一些某一些的资讯的错误，或者达到某一些的私人的目的。他说红旗河这种计划绝对不会是一个私人性质的计划，一定是举国上下是以百年那个负责、千年负责的态度来处理的。因此请所有的人收集红旗河计划的信息的时候，不要不察地误信一些私人的有其他原因目的的信息、不准确的信息、虚假的信息。他因此呢希望所有关心红旗河计划的人呢都留意这一点。我在这么多资料里面看到这一段呢，所以我想是啊，我应该要呢跟我们的听众即是再强调。红旗河计划是一个正在全国讨论中的计划。很多研讨会在兰州啊，在西北的地方，很多的大学、省、部委 的專責小組都在處不同角度去測量觀察這個研究整個的地貌、水貌和看各種各樣的這個數據，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見。所有的意見除了講紅橋河計劃的很多好處，大家都容易邏輯推理到。因為紅橋河計劃第一就是要它的科學性，第二是要它的經濟可行性，第三是要它的環保，對將來這個水利的兩邊得益者和這個沿途的地方人民的好處。水源是否科學？另外這些水源一定要在我們自己國境之內，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國際的某些的紛爭。所以整個紅旗河計劃呢，是牽涉到水文、地理、天文、經濟、環保、文化、外交的各個部門，所以說充分論述呢是必不可少，因為整個計劃是將會造福數以百年計的未來中國的西北人民。我記得在最初我開始講紅旗計劃的時候，我比較多是講了它的有利的地方，但是對於這個計劃需要認真注意的科學性、可行性、環保和正正反反的論述的討論，我覺得原來全國呢是有很多很多的觀察小組、科研小組、政府的部門功能研究的委員會、大學都在處進行緊。我看完之後我十分高興，高興在於我們的國家經過了最近幾百年的落後，我們的振興不是只是某個偉大領袖拍一拍腦袋振臂一呼我們就振興，其實是一代人又一代人，一批人又一批人，一個行業又一個行業，一個省又一個省，這樣去參與，直醖釀到這個計劃有朝一天在國家的總動員底下開始實質性定入去計劃去執行，是需要時間的。就正如我在香港看到最近有個資料，我本來很開心的，就說廣東省來到深圳、去北京、去上海的磁浮高鐵600公里的速度，兩個幾鐘頭就去到這個上海，三個幾鐘頭去到北京，哇好開心，來到西九。咁後來呢，最近就睇到廣東省國土資源局就發一個聲明，佢話我哋在研討、規劃、思考、推論當中嘅計劃，唔等於係已經具體地去由國家嘅主管當局、省嘅主管當局在執行中、施行中、推動中的計劃。他因此希望大家不要過分興奮，他因為可行性的研究、測試、討論是我們國土資源局一定要盡的責任，但是能不能夠做得到是有很多個部門的論證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冷靜一點。我不是说一定没做，又不是说一定已经做， 佢話呢個係一個論證嘅過程咁。嗱，咁我睇到之後，我覺得更加值得我哋向我哋嘅聽眾講，中國政府發展到今日，唔係一個拍腦袋、振臂一呼大家嚟做嘢嘅時代，同埋呢個政府好多嘢喺科學嘅論證、經濟可行性嘅論證、社會可行性嘅論證、環保可行性嘅論證、文化可行性嘅論證，係要認真去探討嘅。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回頭睇三峽計劃，因為三峽計劃我嗰陣時冇好認真，亦都因為我工作關係咧，係冇做好詳細嘅觀察，因此我講唔到三峽計劃所帶嚟嘅正正反反嘅情況。我只係講我有一次我去經過三峽，咁啊去到鬼城，咁啊上去參觀，咁啲導遊同我講，佢話你睇埋呢段期間啦，遲啲咧呢個地方就喺江底噶啦，就睇唔到噶啦咁。咁我當時我一聽，總係有啲心噏，咁多文化古蹟，咁啊浸曬落水底啦。咁點樣去進行佢嘅環保？佢嘅俾我哋重現佢嘅存在等等，諗得周到未咧？想清楚未咧？有措施未咧？我當時就已經閃過呢啲想法。咁啊，自從三峽淹曬之後咧，我都再冇去過三峽，即係冇喺江面去經過。當然亦都冇去過豐都再去睇，但無論點都好，我覺得我哋嘅國家執政黨、我哋嘅政府對人民負責咧，係要發動大家深思熟慮，對子孫、對現代都係要負責嘅。 每個人都在問我到底還在等什麼，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

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中国解放军禁止所有特斯拉的汽车进入军方设施，主要忧虑车上的镜头构成安全隐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农场工业大厦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但是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辆大消散的。现在龙尾去到农场道近星河名居，就是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车龙都排到去农场道近星河名居的。而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夏威夷豪园有意外，第一二线受阻，龙尾去到近洲头，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夏威夷豪园有意外，第一二线受阻，龙尾在洲头。而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亚街路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创兴广场对开，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多，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现在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提提大家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今天和合石直至下午的五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仍然是会封闭。今天和合石一带有不少的改道措施，揸车的朋友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我相信会好多关于两会的信息，而我跟住要讲的内容呢，是一位听众写一篇几长的电邮给我，他说我可不可以详细一点讨论一下，给一些资料是关于中国脱贫的问题那个情况呢。我知道关于中国脱贫这个问题，我们视为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绩成果，但亦都有一些人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成果呢？所以我相信这位听众是想我多些谈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全世界的任何资讯数据绝对100%的准确是没什么可能的，因为上午计的数和下午统计的内容都可以不同，更加不要说计昨日的数、去年同一个时间的数，所以我就觉得呢，无需为个别的数据太多的争论，要去到秒 time 秒的时间的准确。 所以我好多時候我係盡量想攞第三者，譬如好似世界銀行啊呢啲聯合國啊嘅統計數據嚟説明中國嘅發展。當然我更多係通過我自身嘅接觸，我直接感覺到嘅身邊嘅可以觸摸嘅所有嘅嘢嚟去了解中國，因而咧，我對中國嘅發展嘅事實，我係有充分嘅信心嘅。所以我好多時候亦都喺注意呢啲事實嘅時候，我話俾自己聽：好，我記住呢個縣呢條村，我揾一次機會，我就要直接去呢個縣，去呢條村去睇嗰件事實落地成點，有乜嘢反貧嘅現象，有乜嘢地方官員吹水嘅情況。目的唔係話想信唔信執政黨或者政府嘅問題，而係全國人民都有責任去監督核實我哋嘅政府所宣示嘅目標同埋所宣示嘅後果，因為大家都注意呢啲問題，我覺得呢個係我哋中國式嘅民主。西方式嘅民主就有人講咗俾我聽，我就投票選佢，佢到時做唔做得到啊？唔知道，又冇人去核實，冇人去了解，咁啊，約約略略，蒙蒙查查。中國式嘅人民嘅關心咧，因為當你報埋數據、地點、時間、人物、名字嘅時候，我覺得我相信有好多國家嘅監察組織、共產黨嘅監察組織、人民嘅輿論嘅監察組織，都會去注意係唔係真係做到咗，以防止嗰啲濫竽充數、吹水作大嘅政績嗰啲官員或者幹部。只有我哋所有嘅人民都用呢種態度，呢個態度唔係一個反定支持嘅問題，而係人民係有責任、有知識、有能力，而且人民嘅網絡如此巨大，總會讓當政者小心謹慎、小心翼翼嘅。喺我最近呢幾年咧，我就係從我身邊好多嘢嚟觀察，究竟政府做嘅嘢做成點，效果點？譬如似舉個例，我最深刻印象嘅就係，當我哋好多人喺處討論超級電腦、大數據、人臉識別，哇！監察得人民好緊要，我哋冇曬自由啦。有人咁講。咁當然我亦都好細心去思考點樣聽呢個意見，點樣睇呢個問題。我亦都好相信，如果我喺街度行，喺淮海路度行 ，CCTV 喺條街監控住所有嘅情況。如果發生恐怖襲擊，或者發生搶劫，或者發生巨大嘅意外，呢啲都係可以保證咗人民嘅安全嘅。咁啊，最典型嘅我身邊嘅同事喺幾年前咧，如果我哋開完會有大家有飯局，佢飲少少嘅白酒啊呢啲嘢咧，佢係毫不覺得有所小心嘅。但係而家咧，佢就唔係啦。佢葉生，今晚如果有酒飲，第一我就自己唔開車嚟，第二，如果是我就要約定醉駕、酒駕的司機。他說現在不行了，拍到一次呢很多問題都會發生的，是包括所有的信用系統都會啟動了那個扣分的制度， 因為他是一個執政黨的黨員，他是由黨內的記錄開始，一直到他銀行的信用，所有街坊會的信用，全部的系統都會啟動，說他曾經醉酒駕駛，他所以不試得的這些事情。就在這個情況，我觀察的兩三個月之間，整個上海市所有的交通秩序、過馬路、衝紅燈等等的事情，可以說一夜之間絕跡。以前大家見到紅燈、綠燈不敢放心根據這個信號行的，現在就不是了，因為全部有抓拍在這裡，如果有任何人違背，無論你是行路的人、過馬路的人、揸車的人，違背交通紀律呢，即刻就在紀錄上有了。那你怎樣看自由和這個管治、人民安全等等的問題之間的平衡呢？ 別裝作仍然溫柔，別裝作一切平靜如舊，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面对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丰功勿躁，慎防山火。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听众问到脱贫的问题，很容易讲到脱贫的问题的时候，会在世界或者在香港或者我们的、很多观察的人，一下就会忘记了 以為脫貧就是呢一屆政府習近平政府做嘅嘢，但係我翻查所有嘅記錄咧，關於脫貧嘅成個歷程咧，脫貧辦係由1949年開始記錄所有各鄉村、縣市、省脫貧嘅狀況，佢分好多個嘅階段。1949年到1978年係一個階段，1978年到1985年係一個階段，到1994年到2000年一個階段，2001年到2010年一個階段，到全面小康背景下精准扶贫，即係而家習近平嘅政府喺電視成日宣傳嘅，係2011年至到而家。咁呢個叫精准扶贫脱贫嘅階段。我覺得我睇完之後個心裏面係比較輕鬆咗嘅，因為坦白講，我成日都睇住 CCTV， 我係好小心重犯我喺60多年前喺香港所見到嘅中國。因為無論係有意嘅、無意嘅、有心嘅、無心嘅，推動嗰種即係好叫做絕對化嘅宣傳，對領袖嘅絕對化，對政府管治嘅絕對化，對執政黨嘅能量嘅絕對化，好似只有一樣嘢，就只能夠話佢做得好。咁有冇做得唔好嘅地方呢？當然喺嗰陣時非常非常之多啦。如果唔係，唔會後來發生咁多嘅事情啦。當然亦都有領袖人物嘅種種嘅問題。所以到現在講到最近呢十年嘅情況，經常嘅術語就係、是、黨嘅十八大開始，經常嘅術語就係呢個新時代。我對於恰當嘅描述得準確啲嘅時間人物，我係唔反對嘅。但我對於刻意地想去將某啲嘢強化，而強化到有啲過濃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我哋要小心嘅，係嘛？我哋建立一個領導核心，老實講，我哋一間公司，我哋公司唔係大，都係嗰10000多人嘅一個小組織。我哋尚且都要有一個領導核心，我哋尚且有一個組織結構，尚且有一個層級。當然而家係主張扁平領導。咁因此喺中國嚟講，需要有呢啲嘢咧，我係完全同意嘅，係需要嘅。但係最要小心嘅咧係咩咧？唔好有人，即係我哋嗰陣時攞嚟成日開玩笑嘅。喂，我呢對白鞋嚟喎，你拆黑鞋油，咁咪搞到好大劑啦咁，係嘛？即係話你要表彰得精准，合乎事实，合乎人民嘅心情，呢啲表彰咧系准确嘅。但系如果叫做咩啊？教条式随口噏，乜嘢都讲成好似为一个人物、一个时代，乜嘢都系佢嘅。咁我作为一个年纪大嘅香港觀察者咧，就會覺得喂唔係、哦，搞呢啲嘢唔係一個人、哦。嗱，我就舉一個例啊。最近國內紀念華國鋒，好多人都已經忘記咗華國鋒係一個咩人。佢嘅最出名嘅就係所謂你辦事我放心，毛澤東嘅一張紙仔嘅批示。让他后来说 因為呢張紙仔就做咗毛澤東嘅接班人。嗱，因為我哋不在現場，不冇參加呢個系統人物網絡裏邊嘅種種嘅活動，所以我哋唔知道實情係點樣樣。但係我只係諗一個問題：你估文化大革命嘅結束，當時嘅四人幫嘅呢個被清理，到後來進入開放改革，進入去呢個全國嘅以經濟為本，唔搞爭論，唔搞鬥爭，強調發展為主，經濟發展是硬道理，開放俾世界，發展香港，發展十四個特區，你估係咪一個領袖一聲命令就做到全國人民咁齊心呢？嗱，老實講，呢個係完全唔合乎人類社會嘅事實嘅。如果唔係已經有咗咁多嘅對問題嘅正正反反嘅討論同埋積累，如果唔係啟動咗成個管理層嘅共識，如果唔係喺當時幾個關鍵性嘅位置，好似華國鋒啊、葉劍英啊、李先念啊、汪東興啊、紀登輝啊，好多嘅當時呢個影響好大嘅中國政府嘅領袖人物，都有產生一個共同嘅睇法：中國要停止內鬥，發展經濟，打開大門，擁抱世界。如果冇呢一種共同嘅認知，係唔係一兩個偉大領袖講一聲就得咧？咁？所以我覺得最近呢一段時間，我好高興嘅一件事，就覺得係一件一件將個事實講翻清楚佢，講翻清楚，唔好以為係某個人一聲令下就解決咗嘅。啊，呢個係好大嘅天才，一下子就幾千萬黨員聽曬佢話。老實講，毛澤東嘅時候啊，咁大嘅威力啊，都尚且唔係話能夠齊齊齊做到嘢，更何況後來。所以我就覺得最近紀念華國鋒呢啲咧，都係俾我呢啲喺香港觀察咗中國國情六七十年嘅人，感覺到係逐步落翻地下，講翻好多實情。講到華國鋒嘅好多嘅做法，佢唔係驚天動地嘅人物，但係佢係實事求是，佢係真正幫手解開個裂。當然，如果冇葉劍英、李先念啲老帥老將主導，佢做唔到嘢。但係當時佢假假地坐喺一個叫做政務上關鍵嘅位置，總理。咁样情况底下，如果佢持好逆反嘅态度，我相信都唔系后来咁顺摊。所以我觉得讲翻华国锋咧，系俾我感觉到安心。安心就系话恢复翻啲事实，唔好将啲人神化咗。 太小心机，污染了陆地四海与空气，你却继续忙着做戏，即使早已是力竭筋疲，连镜子都不去睇，就当身体都消逝，仿佛呼救也自动会消失不见底，像铁一般的信息是赤裸真相行为，却已当作悲